大家好，又是港产不上的时间，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Leo。 今集的主题是从包机事件看大香港主义。在讲这个主题之前呢，就 我在这个礼拜的新闻那里选了几则是有关于北上的新闻，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首先看12月9号《苹果日报》的报道，就亚洲电视呢就辨识，就 ATV 不想做中央台，王维基要求新闻娱乐化。咁啊，咁多年嚟啦，其实 ATV 咧都系佢个老板咧都系有红色嘅背景嘅。咁根据呢个报道咧，就话有新闻部嘅员工咧更加自嘲咧，佢哋根本系就系中央十台。咁新任嘅行政总裁王维基咧，亦都喺内部嘅会议嗰度咧提到咧，要求亚视嘅广告部咧就唔好接内地产品嘅广告。咁咧佢话咧会因为觉得个品味系会低咗。咁其实我喺国内都睇过亚视啦，其实喺国内嚟讲咧，其实亚视如果喺香港播嘅广告咧，系去到国内嘅时候咧，其实都会有插播，系插播翻当地，譬如你如果喺广州，就会插播翻广州嘅当地嘅广告啦，喺深圳就会插播翻深圳嘅广告，所以其实你喺香港亚视嘅广告部收乜嘢广告，其实对于佢喺国内嗰个宣传都系不大嘅，因为反正佢都系会插播，系唔会睇到香港收嘅广告咯。咁所以王维基嘅意思就系话，其实应该亚视针对翻嗰个观众群，倾向翻香港。咁我自己都觉得系认同嘅，因为如果倒不如你系去讨好国内的观众，其实国内的观众可以看国内的台，如果他是国内观众想看香港的资讯，又可以看无线，其实亚视应该是有清晰的定位，就等于香港人，如果你是麻木去崇尚一些国内的东西，你变为一个国内的人，其实你就变成没有自己的独立性。所以我是支持王维基这个的想法的。不过亚视之后是会有怎样的变化，是不是真的可以转亏为盈呢？那就真的要看黄生的做法了。那跟着看都是苹果日报啦，那就12月12号的报道来的，就是说就追债供应商就被公安带走。咁係咩一回事呢？原來就話位於東莞鳳岡嘅港資 DVD 機廠，日前咧出貨之後咧，嗰、那個東主同埋管理層就全部失蹤，人間蒸發，900多名嘅工人咧工資就梗係被拖欠啦，而供應商咧亦都聞風而至，追討合共差不多5000万元嘅貨款啦。佢哋咧呢個供應商咧近一度喺廠外咧係拉起橫額抗議，咁啊後來就係想到市政府嗰度示威嘅時候咧就俾公安阻撓啦。咁有受害嘅港人供應商咧就稱啦，報稱工廠咧喺倒閉之前咧仍然不停咧就係叫佢哋入貨啊、訂原料啊，同埋要求工人加班嘅。咁其實成個就係分明，就是一个欺骗。咁其实呢啲事咧就往年咧都会有噶啦，其实时不时都会发生。咁因为就系话而家就营商环境嘅转变咧，因为全球嘅金融海啸啦，同埋就劳动法喺今年嘅实施啦，其实对于厂家嚟讲咧，变咗嗰、那个经营环境咧都系恶劣嘅。咁大家都仲记得啦，之前有一个廠商，東莞的廠商是做玩具的，都是因為無力償還個債務，所以變咗係都要自殺啦，喺自己嘅工廠嗰度。咁我認識一啲國內嘅做廠嘅朋友咧，其實佢哋今年嗰個環境都係好惡劣。點解咧？就係話 美國單已經係少，咁而家海嘯，因為銀行個借貸收縮咧，變咗可能澳洲啊，或者歐洲啊，或者係甚至日本啊嘅單咧，單源都係少咗，咁變咗好多工人可能已經提早係回鄉啦。咁好多人都係話，可能等春節之後睇先睇下係乜嘢嘅景象。咁全世界都一樣噶啦，香港零售業都係差啦。咁變咗就係話都要靜觀其變，睇下春節後會唔會係有新嘅景象咯。咁跟住我哋睇下一則啦，就係話《南方都市報》，《南方都市報》就係一份廣東省嘅報紙啦。佢哋12月13日就係報導啦。深圳就打算咧就探索為大學立法。深圳政府咧就係探討緊咧，係以法律形式咧係建立健全嘅深圳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為高校自主辦學創造良好機制同埋環境嘅。咁而香港大學咧亦都表示願意到深圳辦學。咁深圳咧就將借鑑寧波諾丁漢大學辦學嘅模式，希望實現兩地合作辦學嘅突破嘅。咁其實呢個咧就係進一步深港兩地嘅交流啦。其實好似我上次都有提過啦，就係話24小時通關之後咧，其實深港兩地嘅咧嘅融合咧係無法擋噶啦。咁上次就話中學其實都係有去到國內招生，咁其實內地生咧，我哋今個禮拜從一個娛樂嘅新聞都睇到咧，就係話魏震先生就係同一個內地嘅交流生，城大交流生去交往，咁嗰件事我就唔想評論啦。咁但係就係話，其實內地嘅學生係嚟香港去交流讀書，是很多的，其實現在是很多的。那香港人回去國內那裡就學也都有的。那在往後的節目那裡，我們都會請一些我身邊的朋友，有些是可能在上海那裡是過來香港大學那裡交流的，或者是香港的學生，香港的人點解會去到國內嗰度讀書咧？往後嘅節目其實都可以請呢啲朋友上嚟分享下佢哋嘅喺國內讀書嘅經驗啊，或者係國內嘅朋友係嚟到香港嗰個讀書嗰個困難啦。譬如就係話香港成個環境都係講廣東話嘅，咁呢個已經係要克服啦。咁入翻我哋嘅正題啦，講完呢啲咁嘅不想新聞之後咧，咁就傳承業話咁啊鬧咗幾個禮拜噶啦。佢其實就係佢鬧乜嘢咧？就係港府包機啊！港府包機嘅事件咧，咁啊就係話事源喺11月底嘅時候咧，泰國當地就係發生咗反對派嘅示威。咁咧，反對派嘅人士咧更加係佔領咗曼谷國際機場嘅，咁期間啦，好多國家咧都派出咗包機啊，將佢哋嘅國民咧就係從當地接走。咁其中包括中央人民政府啦，同埋澳門特區政府，佢哋先後都派出咗政府嘅包機啦。咁啊，呢個中國駐曼谷嘅大使咧，更加係到機場送機。咁唯獨係港府咧，就遲遲冇派出包機嘅。咁佢哋咧就保安局啦，就話啦，因為咧其實佢哋已經係將呢個包機嘅事宜啊，就判咗俾國泰去全權負責噶啦。咁其實國泰嗰啲咧就叫做專機，就唔係包機，因為咧專機嘅意思咧就係話揸住國泰嘅機票嘅人士先可以上機，就唔係一定係香港永久性居民或者香港居民或者香港人 揸住身份证就可以登机嘅，就系两回事嚟噶，包机同埋专机系两回事嚟嘅。咁咧就期间啦，就到咗去12月1日啦。咁咧一对港人嘅夫妇咧，就因为去想快啲翻香港，咁就佢原本系手持住系曼谷往香港嘅机票嘅，但系咁佢就因为想快啲翻香港，就搭长途车，就包咗车就落去布吉。咁途中就遇上咗交通意外啦。咁男嘅伤者就伤重啦，咁就系不治嘅。咁佢太太就系受伤。咁喺呢个因为死咗人之后啦，香港政府先施施言啦，就安排包机。保安局嘅局长李少光咧，更加系到立法会嘅保安事务委员会嗰度咧，系有交代呢个事件，同埋向公众道歉嘅。咁我睇翻呢一件事咧，其实点解会闹到咁大咧？当然系话可能从副局长事件之后，香港政府都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弱势，就民望相对比较低，咁所以变咗舆论嗰个反应啦，同埋普遍嘅民众啊嘅反应咧，都系比较强烈嘅。咁我觉得就系话，佢哋批评港府反应迟钝，其实我觉得佢哋就系话系同内地政府，即系中央政府同埋澳门政府比较。咁喺网上面，我睇到一个澳门一个叫做 YouTube 嗰度咧，就系澳门出位青年言论啊。咁佢咧呢个澳门青年咧喺澳门嘅氹仔机场嗰度，咁啊去乘坐咗澳门政府安排嘅包机啦，就翻到澳门就接受TVB 嘅访问。咁佢就话啦，佢就大赞澳门政府反应就快啦，效率就高啦。咁啊，跟住仲对住香港嘅记者讲啦，就明踩香港政府就唔理香港人嘅死活噶啦。你哋咧，佢就话啦，你哋咧到今日都仲未有飞机啊！你哋政府连飞机都唔肯派去接翻你哋嘅市民啊！咁样，咁网上面嘅反应咧，好多人都系就觉得呢个仁兄咧就态度嚣张啦。咁其实我都觉得佢系冇必要咁样讲。不过听香港人听完呢一啲言论之后咧，咁变咗我认为佢个香港人情义结就出嚟啦。因为呢啲事你系从来系唔会想象系会发生嘅，因为从来香港人都觉得自己系比澳门人系高一等，或者是比國內人是優越的。那啊，過去的香港人，尤其是回歸之前，在港英的年代，都是比較自我中心一點，我覺得。那啊，為什麼會造成自我中心呢？因為主要是當時因為香港是一個殖民地，那香港人是一個亦都是一個中國對外的窗口，咁所以香港人國際嘅視野咧，的而且確係比較廣闊一啲嘅，而接觸外國嘅資訊咧，亦都相對國內係比較多啦。香港因為受英國人嘅管治啦，咁亦都相對咧係比較文明同埋有秩序嘅。咁香港人最中意講嘅就係話過馬路我哋都會睇燈啦，咁就。同埋就係話，普遍香港都係比較清潔啊，市民係比較守法啊，比較理性咁樣咯。咁但係自從1978年啦，中國大陸就實施改革開放，咁而家都30年啦。其實國內而家近年啦，國內人才咧就隨處都係好多嘅。咁我自己係一個80后嘅人啦，嘅香港人啦。其實我接觸翻我國內嘅譬如你話舊同事啊，或者係一啲朋友啦。其實無論佢哋講緊佢哋個文學修養，或者係咧講中英文嘅書寫啦， 思維呢其實都是到了，如果香港是一個是一條線來講，他們已經是過了香港的線，或者是到了香港的線。雖然現在在國內仍然資訊可能是都不會及得上香港那麼開放那麼多元，但是我反而覺得近年香港的傳媒呢和整個社會風氣呢是比較腐朽了。就我舉個例子，譬如在年初呢這個疑似藝人的淫照事件，都可以在香港的報紙那裡是上了十幾日港文版頭版。當其時剛剛我在國內，國內都很多人去談論這件事，但是你可以看回國內的報章，在當然他們有意識形態的管制，但是是處理一個新聞那裡，如果你們不計算意識形態，其實國內的報章的水平是高過香港，無論在文字上或者是用字上或者是一個文體上，都是比香港優勝。其實香港人經常都說大公報、文匯報這些報紙沒人看的，出來只是給他們自己的人看。其實如果你撇除政治的因素不說呢，就其實辦這些報紙的人呢是那個認真程度 是比現在一般傳媒是高的。還有就是說香港是在很多方面是不進則退啦，譬如你話香港嘅電影啦，咁而家因為要遷就國內嘅市場，咁好多變咗好多係合拍片啦，咁變咗港產片，一啲曾經港產嘅文化喺國內嗰度盛行，譬如你講緊九十年代嘅四大天王這個流行曲嘅文化，咁其實而家慢慢近年你睇到。除了台灣的歌星的明星是來到香港登陸了香港，是國內的歌星都慢慢都是進入了香港的市場，反而你說在香港是可以香港人是可以在全國那裡都是有知名度，都是可以有個市場，現在都還是在說，可能還是在說劉德華，還是說張學友，這些是我們可以說是上一代的人。那你說譬如容祖兒或者是陳奕迅這些新一代的人，這些可能是八十後或者是的人，反而是入不到國內的個市場。你大家看到是香港的文化是不斷在萎縮的，但好多我身邊很多香港人都是不察覺的，他們仍然是覺得都是有一個大香港的心態，我說的大香港的主義，或者一些高官都會這樣看。我自己覺得就其實應該用一個開放一點的眼光去看，就是說用一個平等的態度去跟國內的民眾去交流，去將一些好的東西帶給對方。譬如我們香港有的守法的精神，這個有秩序的社會，相對比較文明的 做法，這件事我覺得是應該帶入去給國內，而國內一些好的文化，比如剛才我說的他們文化素質比較高，或者是對於一些 文學上面的東西是比較獨到的東西，這件事也都可以交流的。我認為是可以 在文化工作上面是可以做多一些交流，譬如是说通过互联网，现在其实人与人之间或者地域和地域之间 的距离都拉近了很多。未来我认为两地的发展是可以更进一步的。除了政府和政府的层次，民众和民众的层次呢都可以出到一分力的。咁我知道就最近譬如好多而家政府嗰度有搞雙城嘅論壇啦，咁我知道呢個中文嗰、那個網志聯會亦都喺廣州嗰度舉行啦。其實呢啲都係一個兩地之間或者係兩地人民之間嘅交流，我覺得呢個係值得去鼓勵嘅。咁啊，講下另一個話題啦。咁呢個就係、其實我都想介紹一下咧，深圳嘅地鐵啊。咁啊，深圳嘅地鐵，深圳啦，佢就係最接近香港嘅內地嘅城市啦。其實深圳嘅地鐵咧嘅第一期啊，喺2004年12月28日咧就通車嘅。咁至今咧，深圳嘅地鐵已經運作咗4年啦。而深圳咧係繼北京、上海、廣州之後咧，第四個擁有地鐵嘅內地城市嚟嘅。佢哋嘅地鐵咧係由國有嘅獨資深圳市地鐵有限公司全力策劃嘅，車票嘅種類咧同香港都大同小異嘅，就係分單程票同埋一個叫深圳通。深圳通就係可以增值50蚊人民幣嘅，就係等於好似香港嘅八達通咁樣啦。咁啊，單程票咧就係一個膠嘅圓形嘅銀仔，咁就好似你去泰國坐 SkyTrain 嗰啲咁嘅銀仔咁樣樣。咁啊，坐深圳地鐵可以去到我自己去一個好中意成日去深圳咧，我就會去一個地方，就係、叫深圳書城中心城。咁啊，坐地鐵，深圳地鐵坐到4號線少年宮站咧，嗰、那個落車，咁啊出去就係深圳書城中心城啦。咁呢個堪稱為全球最大嘅通宵書店啊！咁因為佢其中一個叫其中一個書店咧，就係24小時營業嘅。咁佢呢個書城咧就佔地8.7公頃，咁啊建築面積咧都有8.2萬平方米嘅，就鄰近深圳市嘅政府辦公室。南面咧就係、市民中心，市民中心咧就係、類似我哋香港嘅叫大會堂啊。咁啊～西面咧就係音樂廳啦，就即係好似香港嘅文化中心咁樣啦。咁啊，同埋圖書館，圖書館就即係好似我哋嘅中央圖書館。東面咧就係、青少年宮，咁啊層次上係類似好似香港嘅福利機構嘅社區中心咁樣。咁啊，成座書城咧就分為3層嘅。咁其實主要嘅書咧都係集中咗喺地下同埋地庫嗰一層，而一樓咧就係、一啲商店同埋食肆。咁啊，其實有咩商有咩食肆咧？就譬如必勝客啊、鮮汁岩啊、KFC 啊、Starbucks 啊，或者一啲飲咖啡嘅地方啊，咁同埋。國內啦，一啲個連鎖快餐店啦，真功夫啦，同埋麵點王咧，都喺嗰度有開店嘅。咁啊，我自己就推介啦，如果係去到國內咁啊，不妨試一試當地嘅連鎖店啦。咁啊，因為 KFC 啊、Starbucks 啊、鮮汁岩啊呢啲，其實香港都到處都開啦。咁啊～麵點王咧，其實係一個都係先買票咁啊，跟住 攞嘢食嘅一個連鎖式快餐店嚟嘅。咁其實佢啲嘢都係價格好相宜嘅。咁啊，可能食碗面、食碗粉，可能你講緊都係10元8塊呢個價錢，其實相對嚟講比較相宜，同埋個質素都係唔差嘅，服務都係良好嘅。咁佢嘅分店咧，其實都遍佈喺呢個，主要係遍佈喺深圳啦。咁大家如果係去到深圳，都可以幫襯下呢個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其實咁啊，我俾啲温馨提示大家啦，就年近歲晚啦，無論你係留港亦都好，不想亦都好，最緊要小心財物嚇，財不可以露眼。咁啊，香港咧就呢個工展會啊，咁啊揭幕啦。咁啊，大家如果留港消費咁啊，10元入場費咁啊，可以即管去維園嗰度行下啦。如果國內係要辦年貨嘅話咧，咁啊即係要當然要提防 A 貨嚇。咁啊，但係唔好戴有色眼鏡，其實國內亦都唔係乜嘢都唔好嘅。咁啊，下一集可能同你講多一啲購物點啊，下一集下一個禮拜一同樣時間再同大家講讚不上。如果大家係有乜嘢意見俾我嘅，可以上我嘅 Facebook 講讚不上嗰個 group， 或者登入我喺新浪嗰個講讚不上嘅博客，就係 go to cn.mycineblog.com。 下個禮拜再見，拜拜。